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窗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FM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在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位做客嘉宾，他在古典也流行播出的这18年间，在不同时期都来过我们的节目，早期的录播阶段，然后中期的和其他的朋友来过我们的节目，现在他又来了，大概来过4-5次吧。欢迎中国的当代著名的小提琴家林朝阳。 大家好，听众大家好， 哎， 我是林朝阳， 是吧？我没说错吧？你在不同时期都来过古典也流行。 对啊，但是每次来的时候总觉得好像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 每次我说的在不同时期嘛，等于你看这18年间你才来了4-5次，那比如说7-8年来一次，2-3年来一次，所以对，你也见证着这个我们节目的成长哈。刚才我说这个林朝阳是当代小提琴家，我相信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听过他的作品，无论是古典还是什么，先卖个关子。那早期的，我记得你当时做了一个弦乐四重奏，心意满满的，踌躇满志的做这个弦乐四重奏。 对， 我先念一下百度上林朝阳的这个简历哈。当代最优秀的小提琴家之一，毕业于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曾经在世界级的音乐赛事中获奖，包括伦敦国际弦乐四重奏大赛、意大利利比策国际小提琴独奏比赛，还有俄罗斯扬波尔斯基国际小提琴独奏比赛。他是一位在小提琴独奏和弦乐四重奏两个领域都有建树的音乐家。2005年起，林朝阳开始音乐创作和制作，涉及影视音乐以及流行音乐。这个简历就到2005年，那还有13年都没有介绍。 你乐什么？我说的对吗？ 对，听上去很严肃，这个前面的那个简历。 一开始对，因为我想要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你这位当代小提琴家。然后有一阵儿呢，就是林朝阳开始不再做古典了。 没有，不光是不再做古典，那个当代小提琴家，其实这事我现在听得蛮怪的，因为有十几年 没有在舞台上了。 对。对， 当时真的是信心满满的，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国内的这个室内乐的市场或者说状态还没有现在那么好。现在 对 大家已经听音乐会，包括不论是管弦乐队的还是四重奏的，我觉得或者室内乐的，我觉得大家已经成为了欣赏的习惯。 对，我现在想起来当时我觉得很可爱的，就是当时三十左右吧，我回国的时候28岁嘛。就是弄了一组四重奏，北京四重奏，对吧？跟学校的一群小伙伴，就是你心里不会觉得，市场会什么样啊？能不能维持下去啊？ 而且当 时就是非常单纯的一个， 对，我记得有一个自己的介绍，还有一个枫叶，还有一个信封里面坐着， 对对对， 当时就很唯美的一些这个小画册、啊， 那时候已经有设计了，是吧？ 对，还有一些小的那个明信片什么的。 对对对，是的，所以后来。停下来了以后，现在 失望了吗？当时 不是，就是那时候，因为那个我们做了四年以后，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当时包括艾萨克森啊，什么都很关注，带我们去那个日本。当时跟他一起工作和学习。 对呀、啊，那阵还是 Stern 哈。 对对对，然后后来停下来，就是因为小伙子们长大了。因为我带的那其他几个人比我要小嘛，其中还有我的学生，我们一组四重奏。长大了就得各奔东西了，对，要奔自己的，每个人有自己的目标，有的出国了，有的希望留校当老师，所以就散了。原因也是因为当时2002年的时候，你想，国内没有市场可以支撑这样一个很唯美的一个。音乐工作，学员四重奏是最苦的工作。 对，在当时确实是这样，就是国内市场还不太理解、接受和聆听弦乐四重奏。而且，其实，在国外的情况下，就是如果你的弦乐四重奏的组合没有在新的人加入的话，那一般也是面临解散的这个情况。所以，如果你要是再有新鲜的血液，不断的丰富你们四个人，不断的在磨合。也许会坚持下来，当然你还有其他的原因，一会儿我们再讲。 好， 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带来了一首弦乐四重奏，来，朝阳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作品。 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莫扎特的作品，因为莫扎特其实他本身，咱们这么说，他当然会拉小提琴，但他拉得更好一点是中提琴。所以呢，他经常会在他的作品里面写。很多的很好听的中提琴，但虽然没我是想到这个就说了啊，但莫扎特所有的那个弦乐四重奏都是非常精彩的。我个人觉得他的四重奏作品可能是所有的作曲家里面最重要的之一吧。这首是叫 Hunt， 对，打猎的，就是 猎人， 对， 或者狩猎， 对。 在这样一个寒风萧瑟非常寒冷的北京的冬日的午后，很高兴今天林朝阳来给我们带来温暖的一开始听到的这些弦乐四重奏。那朝阳是南方人哈，北京今天突然如此的寒冷， 太冷了今天。 我看你今天冻得得的就来到了我们 没错 直播间，但是直播间还是很温暖的， 很舒服， 而且老朋友见面哈，聊得也很开心。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也希望音乐家和我们一起聊得开心。其实林朝阳去了很多的地方，你看求学时期间是在俄罗斯，然后还去过法国、意大利，还去过日本、美国等等，就是你可以算是一个小提琴的音乐旅行家，在演奏中丰富你的不同的内容。 还真是，因为 是吗？ 对，学音乐的人其实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到处走。 对， 所以通常来说我们没有真正的那个旅游的那个概念。 嗯， 因为总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多的演出机会嘛。 嗯， 有更多演出机会你就去更多地方，所以顺带就都玩了。对， 那一会儿我们来说说你印象中的那些喜欢的音乐。你看冻的没有感冒吧？ 没有没有，没问题。 好啊 啊， 我们接下来来听另外一首曲子，也是朝阳特别推荐给大家的。因为音乐本身很美，所以 我没有插话，然后而且我看你刚才在看表哈，看时钟，是我们节目时间很快就会过去，聊两句就会过去。我们今天基本上顺着是朝阳带来的音乐来，顺着脉络来聊起来。刚才呢也说到你是个音乐的旅行家，而且呢很惊讶的是今天朝阳带来的所有的音乐都是你自己演奏的。 对， 所以刚才我也问时间哈，刚才那首弦乐四重奏录制的时间是 差不多2000年2001年的、哦、我太老了。对， 那时候古典也流行也刚刚成立，真的是十几年前啊、嗯、回想当年。这首呢依然是很温暖，这是哪一年录的？ 这首应该是2004年左右的时候，当时诺基亚出了一款 N97很厉害的手机，我还记得。对，然后他们就找到我约了三首录音。对，这个是内置在手机里面的一首。对， 所以也很温暖。来介绍一下这首作品，然后讲讲俄罗斯的故事。 好呀。我当时就是在找各种各样，我觉得应该有一首特别非常特别的给人家，对吧？ 嗯， 一个手机里面，那个手机真的是很漂亮的，卖的很贵，当时。 好吧，好在现在那款手机不存在了，否则你这是广告哦。 对啊， 好，继续。 那这样都不存在了，好像。对，然后我就翻，那么就翻到这首作品以后，很少有人出这首作品。 什么作品？ 巴拉基里夫的即兴曲。 即兴曲。嗯、 对。哎， 试了以后，很少有人出版。 对，几乎没有听到过。那我就花点时间去考虑怎么样演奏，然后就把它给录下来了。 嗯。 为什么喜欢这首作品呢？因为其实我觉得俄国作曲家里面在室内乐范畴里面的东西写的最好的就是钢琴和小提琴。 嗯， 就是你很难不被这种钢琴和小提琴的。 四重奏也都很好啊，柴可夫斯基、哈恰图良，那么多优秀作品，但是你在微微一笑。 我可能比较偏爱吧。 好啊，嗯， 对。但这个里面完全你能听见流淌的那种在极地寒冬里面的那种炙热，跟北京还不太一样。对， 所以 非常感人的那种东西在里面。对， 因为这几天我总说啊，北京天真的是越来越冷，然后但是呢有些东西就是越冷你才能感觉到越温暖，就像这种反差。就像这首作品，如果你也许在夏天或者春天放的时候，也许觉得哦它是有一种生命力在里面，但是你此时在听就觉得真的好温暖，就像你说的炽热的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对， 顺着音乐来聊，刚才我也说了，今天所有的音乐也都是朝阳以前演奏或者现在演奏或者录制的。那么下一首将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音乐旅行呢？也讲述你自己的故事，我们来听。我想聊一聊关于继续说你的故事哈。我们现在听到德彪西这首作品，刚才有一个音拉得很特别，我突然在想你在演奏的时候，不管当时还是现在，会有一些超出原作品的一些想法或者演奏吗？ 那是必须的。怎么说呢，我每次比如说不管是现场演出还是录一些什么样的东西，第一的念头挑战就是你总得找到一个你自己的东西，然后才一切才变得有意义。不光是要拉得正确，不光是要准确的理解原意，你还得必须得带上自己的印记。对， 从以前我小时候，因为十几年前觉得接触到你就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想法的音乐家。哎，来看一下大家的问候哈，因为我们这里也有乐友会来签到啊这些。然后 Jenny 说了，带有穿透力的声音仿佛寒冬里照射大地的阳光。胡雪迪说了，说老师好，嘉宾好，这种访谈拉近了乐迷与大师之间的距离， 太好了， 仿佛我们也在和大师对话。其实刚才讲到一个故事，就是一个你真实的经历，你在2005年以后就开始涉足流行音乐领域了，然后而且在这十几年间你都没有怎么上过舞台， 对， 不接触古典。为什么？ 我觉得我如果抛开古典音乐家这个概念的话，做艺术的话，你真的是会需要某种不可遏制的愿望，甚至是欲望。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某种形式完全限制住了你，甚至或者有的时候像古典音乐家又回来说，你从5、6岁有的就开始了一个长达20几年的惯性，30几年惯性东西，有时候你想抛弃它，你只不过想冲出去。那么其实也会有很多的人出于安全和保守的角度考虑，他说不，那个不能随便就不练琴了，哪怕这也是一个理由吧，对吧？ 其实我觉得你的这个想法是很多可能从事音乐专业的朋友都可能有过，如果有机会的话， 对啊， 经历过。他们如果出国去学习，会发现这个环境跟自己从小的那种刻苦练琴的环境，只有古典音乐，我说的只有古典音乐，没有别的。你像尤其是像弦乐小提琴， 对啊， 那就要弹得更早，拉得更早一些，耳朵的训练，对于音乐的训练，这可能和真的国内的环境就是如此的孤独和严酷，对于音乐家来说。 对， 其实但是呢，在很多国外的音乐家可能是一种选择，从小喜欢，或者说家里这样慢慢的成为了一种常态，从事音乐，这是可能很多人的是这样的状态。而对于我们的古典音乐家来说，甚至包括我们知道的郎朗哈，从小就是被父母逼迫所练琴。 对， 所以到国外有了这个环境，可能自己加上你可能有了更多的重新的选择，只是你的这个选择对你来说那阵30多岁了哈，还是挺晚的。突然，但是呢， 不晚 还不晚哈，起码对现在来说不晚。因为我也会说，为什么你现在又回来了，还在弹古典？因为有一次你是和朱一冰一块来的， 对的，跟朱一冰应该是去年。 当时你说要来古典聊古典，我觉得当时你的状态跟现在不一样，就你刚回来那时候刚回到古典，就是好像好局促，然后也不知道怎么来开始聊，所以那天正好你是和朱一冰一起，他又很能说， 对， 所以呢以他来主聊。然后现在的状态好像又不太一样了，回来一年多了，在古典音乐界好像状态又不太一样了。 我也不算回到古典音乐界吧，我觉得就是当时， 对，我是这么一个形容了， 理解。当时我就去做流行了，然后后面还做了一些很多其他的事儿。你肯定会很好奇，你说这家伙怎么现在突然又回来搞古典呢？真的是非常奇妙的一长段经历。就是当你不是光是搞接触一下流行音乐，而是当你彻底的你可以有机会去理解，那么再回到古典是很奇妙的。 哎，说到流行音乐，不如上半时段还有一点点时间推荐一首你今天带来的流行音乐。 嘿，我今天没有带来流行音乐， 或者说你创作的不同的音乐。 对，我们可以放一段失恋33天。 我要数第几首。 OK 我们来听这一首，然后一会儿下半时段呢再说为什么朝阳回来了，又中间又做了什么事情，好吧。

在冷空气的影响下，今天上午气温上升速度缓慢，预计中午到下午最高气温仅有-2度左右或更低，比昨天的最高气温下降4度甚至更多。风大天寒，北京市气象台于10:30发布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范。另外，本市还分别处于大风蓝色和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请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30%。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国家话剧院的新戏《特赦》在国话剧场进行了首演。这部话剧把民国时期施剑翘枪杀孙传芳一案搬上舞台，通过庭审戏引领观众追问和思索义与理、情与法的两难命题。该剧再现了1935年施剑翘将杀父仇人孙传芳射杀于居士林佛堂，随后散发传单宣布自首的故事。剧中围绕施剑翘杀人一案，辩控双方在法庭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审理过程反转不断，高潮迭起。导演李伯南说，特赦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向与原则，大量台词更是一种对于话剧表演艺术的回归。编剧徐英曾执笔过歌剧《骆驼祥子》、《李白》等诸多作品，他希望通过再现这个案子，展示人们对公平正义的呼唤，给观众留下思考的空间。而在配乐层面，不仅有箫、二胡、琵琶等表现悲凉唯美的中国元素，又有西洋管弦、电子音乐等，展现出金属质感与人物的情感迸发，渲染出法庭的理性与庄严。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窗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FM 97.4，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时段的结束，下半时段的开始，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了一位老朋友林朝阳。刚才上半时段我们聊的是林朝阳一开始离开了古典，说到了这里，而这一首正是你的创作，选自电影失恋33天，而且名字也很美丽，你笑起来如此甜蜜。在这样一个午后，我觉得这个声音，我能想象出电影当中的样子，然后像这种感情恋情或者这种音乐的感觉，就像是一种小嫩芽。 对啊，那个说起来，这个创作是非常私密，但是创作是非常私密，但是又是非常公共的东西，就像一个电影一样。就是我们每次在写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你不得不去 体会里面的剧中的人，包括他的长相，包括你是不是能够真的喜欢上。所以每次要最后你能够写出一个简单但是大家都听得懂而且很感人的东西的时候，心里会非常非常感动。 刚才你说创作是一个很私密的情况，我突然很能理解，因为你在创作的时候就是要把你自己的心掏出来，然后把自己的这个状态要写出来。 对，就跟演员一样。 我想说 对演员是这样，但是你在演奏的时候呢， 回想的话，我觉得我当时在演奏的时候，就前面你提的这个问题，你说是不是有一点特殊性要把自己放在里面，其实是一样的。我觉得一个好的音乐家或者说一个好的艺术家的话，每一次创作真的是像一个恋爱一样。 所以你觉得你自己的演奏跟别人一样吗？还是不一样？还是 我必须得说跟别人是不一样的要不然 因为你也知道，如果在古典方面我们严格说的话，有很多不同种演奏的方式，有完全按照原谱的， 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有的是过于浪漫的，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要是德奥古典的时候应该还是不用那么浪漫啊，然后有特点，然后到浪漫的时候，对，所以你是 因为艺术不是光是艺术里面有感情，每个人都有感情，大部分人不搞艺术，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艺术家有时候你会累，或者是说你没有意识到，你发现好像其实自己没有在一种最真挚的，就是像你谈恋爱或者看一个电影完全被感动的时候那种状态去做你的东西的话，虽然它很完整，但是可能对我个人来说意义不大。 我想到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推送，说演员的表演有几种方式，当演到这个哭戏啊，导演说咔停的时候，但是真的是止不住那种流泪，是这种进入式的啊，这种表演方法。还有一种是抽离出来哈，以理性的分析完全的这种，其实也都有，但是你是这种为艺术为。 不，有可能会让大家误解，就是说当你在投入和体验的时候，在创作前期的时候，那是要真正的完完全全把自己设定成我就是他了，但是在表演的时候和写下来的时候是要反过来的，就是说完全把它变成纯理性的东西，我是这样工作的，要不然的话你会失控。 对，那会更完美一些，因为有时候要用理论啊这些来控制住，否则就会就像你说的失控了。 对对。 刚才林朝阳说了，林朝阳不好意思，因为刚才我还说为什么你不叫朝阳而叫朝阳， 对， 因为南方人还是没有这个朝这个词儿 发不出来， 对，字音 很难听，对。 那我们继续来说说你的故事，可以吧？ 好啊。 中间离开了那么久，怎么又回来了？ 你看 经历了什么？ 对，多好啊！你看你听着这个音乐的时候，我也自己也挺感慨的，就是说离开去做了一些别的事情，做了流行，给丁薇发了一张唱片，然后做了大量的影视音乐吧，对，那么。 哎，我来看一下这个啊，因为那一段找不到了，一会儿你先介绍着自己，我把那一段关于你的这个现在的头衔的新介绍也有很多因为刚才我说你也是音乐人，我觉得这个词其实很笼统，也很可以概括这个你目前的状态，但是呢现在其实你看有这样的介绍标签啊，小提琴家，教育家，这肯定是啊，对吧？你刚才一开始说你那时候合作就有你的学生， 我默默在学校工作了那么多年， 默默的音乐制作人，很多影视音乐的作曲人， 对， 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一方面你是古典音乐家，小提琴家，另一方面是音乐人，我觉得涵盖了你在流行领域，其实我觉得到现在不应该分得那么清啊，就是不见得是流行领域，因为我觉得这个界限我一直在说，这个抹去了这个界限，包括你在影视音乐的这个创作上，你说它是流行的吗？我觉得并不是这样。 影视音乐是很综合的，它什么都有在里面，古典的因素、流行的、电子的、民间的，什么都可以放在里面。 所以你从这个小提琴家，从纯古典的到进入到这个状态，其实也没有办，也不是完全抽离了这个你的状态，因为在音乐中你可以有很多的想象。 做你想做的事情。因为刚才我们聊了说你为什么突然不做古典，我刚才也说因为有很多的选择嘛，因为你到了国外以后可能就会发现，或者是后来你的经历会不会就和你的这个状态不同，因为以前是被迫练琴的，被迫进入这个古典圈。 对，被小时候都是这样的，被父母送进了这个环境里面。对， 所以今天我们了解的很多的音乐家在今天啊国际舞台上的，就是即使古典音乐家，包括郎朗、王维嘉、张浩晨这些，其实都是了解了外面世界以后再重新其实一个进入的状态。我就像你刚才说的，说刚才那是电影《失恋33天》啊，就是这部电影，我说我看过的，你要给我解释。因为你说当然也是开玩笑，以为我只在这个古典音乐方面什么都不看不听，其实不会的，我也是一个抽离状态，就是一开始是觉得以这个为职业的，学作曲，觉得自己一个一辈子都要做这个，但是我觉得现在我做一位 DJ 更幸福，我可以听到看到感受到的更多，我可以触摸这个世界的感觉，所以我能理解你为什么要抽离这个古典音乐的这个世界，但是为什么又回来了。 这个你要问我，我就会哑巴了。我其实我们还没有一个，就是没法交代的事情，就是你内心的某种感受，对，说不出来。 我觉得是时候了，因为，人总是在，当你做了很多这个方面的事情，我虽然不想说这个流行音乐，但是目前就这个词代替吧，在这个影视圈或者其他方面，但是你再回过头来，突然。你和这个圈又再次回来重逢的时候，你觉得是如此的亲切而美好，而过去的这些古典音乐让你觉得像是工作吗？你为什么在乐？觉得我在形容是吗？ 没有，因为我其实我觉得你比我还清楚，也许你说的是对的，而且对， 因为刚才也说了是去年你和朱一冰，但是我们还漏了一个人，其实是还有盛元，是吧？ 没错，还有盛元， 因为盛元来的次数太多了。 对， 所以 我们有一个三重奏。对， 那天只是你们俩，就是朱一冰和盛元聊的比较多，你几乎是很少说话。 对，因为时间有限，而且他们说的很精彩。 所以我当时状态觉得你有点迷离的状态，是那时候是刚刚回来吗？ 那时候我还不算回来吧，那时候因为我非常喜欢他们两个人的表演，我觉得他们两位是大音乐家对我来说，所以说我们很愉快，我们每次合作都非常愉快，所以燃起了，就是重新燃烧起了我对古典音乐的爱吧。 哎，我觉得是这样，以前古典音乐对你来说是严肃的，是工作的，但是当你做流行觉得更自由更舒服，自己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对的， 当你突然和他们俩再次合作的时候，你又重燃了对古典音乐的热爱，而且发现这种重逢的感觉很美妙。 对，而且就是说从创作角度，因为干了十几年的影视音乐的创作以后，回过头来以后，你知道对于表演会有重新的看法，那么跟他们两位这样的高手合作的时候呢，我也能够看见，哎呦，我的演奏方式和看法很大程度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么我也就会有兴趣，我说哎，为什么我以前居然放弃了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音乐中的本身的那个互动，而且如果你要跟他们俩合作，会觉得这么熟的老朋友在音乐上的互动火花带给你的反馈，觉得真的很有意思， 非常兴奋，非常有幸福感，非常开心。我之前跟也有很多这样的演出活动，每次都弄得就是哎呦，能不能再好一点，能不能再这样这样那样一点，所以这种挤压式的工作当然没有给我带来厌恶感啊，对我自己，但是我也没有真正的像跟他们两个合作那样去产生如此愉快的、很惬意的 音乐了， 幸福感，对，幸福感，对，更好的乐手。 之前是压力山大，后来是一种，就像你说的， 至少是很大的不同，对，很大的不同。 来听这一段吧，也是你当年2001年 对的 录的。 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啊，刚才我也在问我的朝阳， 朝阳朝阳区的 是朝阳群众。 对， 刚才说到这个你在为什么回归，其实这是一种相遇和音乐的相遇，也是因为一种机缘。因为之前刚才说了和朱一冰和盛元你们三位是好朋友，然后在一场音乐会上你们相遇了， 对， 说要和他们俩合作。 没错， 肯定是你硬要加入进来的是吗？还是你们三个人不谋而合在一场饭局当中？ 没有，其实是我请他们，我给他们写两封很严肃的信，当时是、 哦、 然后 还要写一封信 啊、对对对，当然是电子的啊、哦、不是书信 我知道。 然后那个请他们吃了顿饭，然后我们就开始了。对、 哎、其实呢林朝阳正式要复出呢，就是一个选择的特别时候，今年的12月25号， 对的， 你要进行你的复出的首场独奏新年音乐会。 对， 为什么又有这样一个契机就自己正式的回来了？ 哎，其实我还是挺有计划性的、 嗯、 因为没有计划性的话，其实这么说吧，就搞音乐是要非常有计划性的人，因为那是一个长期的把几万颗音排在一起排来排去，耐心要极强。 不，也看搞什么样音乐的人，比如说你看你是创作作曲者对吧，你可能会计划性会更强一些，因为你有感性的东西，但是你要用理论的东西来做它，所以有计划性的会多一些。但也有很多是随性的，比如说歌唱家们什么的啊，当然也不一定是这样、 啊、是我知道歌唱家是极端焦虑的， 对，在舞台上用自己的人生作为乐器来展示 太难了。 对， 对，所以我在你之前做古典音乐家的时候焦虑吗？ 傻，我觉得对啊，因为你只从一个方向去考虑音乐是怎么回事、 嗯、 但是实际上音乐的演绎是我认为是这一个正一个拐嘛，那、 嗯、 一个正一个反，什么意思呢？就是音乐首先是被写出来然后才被拉出来的，所以叙述它就跟写文章一样。所以我们看莫扎特那个电影里面他很牛啊，他到最后临死前在那捏，他跟那小伙说你记，我告诉你写，所以在他的脑子里已经完全设定好了。 所以现在的林朝阳已经不是过去的林朝阳，你的音乐，哎，那你现在听你自己以前演奏的音乐怎么样？感觉？ 不大， 就像刚才 不大高兴，因为我觉得当然挺可爱的，但是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通常我不把我的音乐放出去的。你看，从来不给别人，你总觉得过去的不够好。 我懂这个意思和感觉， 比较挑剔。 其实因为现在你的内心和以前也不一样了，因为你就像你说的，你是一个创作者，然后而且你又经历了很多，所以在阐释这些音乐的时候，就我平时会这样形容，只有饱食人生况味的人才能演奏出这样的音乐。 其实我现在很开心啊，再回来演表演的话，不管是表演什么那类的东西，就有一种落地的感觉。